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8集，专挑鸭来选。六，听到这话，坐在后头的副壮把脑袋往前探，震惊了。 哇，这么巧吗？不是吧，我之前是觉得这人坏，但居然还杀过人。哇，我还跟他交过手。我真是头皮发麻呀。 这个消息也让温以凡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再一深想，又觉得这确实是车兴德能做出来的事情。钱卫华接着说道，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，现在人也还没有抓到，可能是提前听到风声跑了，但他身边的人都被带去审问了，埋尸点是车兴德的姐姐爆出来的。 是谁举报的？什么录音？温一凡思考了一下问道。听钱卫华说完所有的情况，温一凡才慢慢的捋顺。去派出所举报的女人叫郑玲，是车燕琴的儿媳妇，也就是温明的妻子。前几周的一个晚上，他被喝醉酒的车兴德猥亵，因此一家子闹得够呛。周围的邻居街坊全都知道这件事儿，在车燕琴声泪俱下的恳求中，郑玲才勉强同意不把这件事情闹到派出所，但夫妻俩当晚就从家里搬出去了，像是要跟他们断绝来往，之后再没回过家。也因为这个，车燕琴多次联系温明，试图缓和母子关系。某次通话结束后，温明这边没有挂好电话，之后车燕琴又跟车兴德吵了起来，气急之下说了不少当初的事情。他说车兴德狗改不了吃屎，之前把隔壁郭家的姑娘弄死了，搞出人命，最后他还得帮他擦屁股，现在还恩将仇报，连他儿媳妇都搞。当时郑玲在旁边直接把这段对话录下来了。后来听温明说，这个郭家的姑娘他认识，没记错的话确实失踪了好几年，这让这段对话更具真实性。虽然离开了温家，但郑玲一直咽不下被车兴德骚扰加猥亵的这口气，再三考虑后还是选择到派出所报案。温以凡沉默着继续往键盘上敲字。这个郭家的姑娘温以凡应该是认识的，就住在温良贤家附近，名叫郭玲，生得秀丽高挑，有些孤僻寡言，但性子是极好的。温以凡有一次上公交车没有带车卡，郭玲看到之后只一声不吭地帮他投了钱，在那之前两人一句话都没有说过，之后也没有再有什么交集。这趟差出得急，温以凡没有回家，只带了一些长期放在单位的简易行李。路上他抽空给桑岩发了一条消息，说明自己要到北渝出差的事儿。钱卫华把车子开到发现尸体的那片后山，现场已经被封锁起来了，入口处还有两个警察在值班。钱卫华下了车跟警察沟通了一番，但警察们表现出一副无可奉告的姿态。三人只能大致拍下附近的状况，之后便开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。路上副壮还觉得这事儿既荒唐又可恨， 所以车兴德的姐姐还帮他一起处理尸体了。要不是这个儿媳妇，这姑娘得在那荒郊野岭待多久啊。 这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。 钱卫华叹息道。温以凡的心情也不太好，北渝是个小城，设施设备都比较落后，除了之前的隧道坍塌，也没有出过什么太大的事件。这回的案子大部分的警力是从南吴调配过来的， 一整天下来，一行人也没有问出什么新的情况来。但很巧的是，温以凡在派出所里遇见了当初收留他的女民警。几年过去，女民警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只是鬓间的白发多了些。见到温以凡，女民警也很快把他认了出来，却似乎不记得他的名字。温以凡笑着主动跟他打了声招呼， 陈怡，我是以凡。 陈怡眉眼和蔼也笑， 都多少年没见了，你现在当记者了呀？ 嗯，我是过来出差的，在南屋电视台当新闻记者。您过得还好吗？ 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晨曦过得也好，刚跟男朋友确定下来，快结婚了。你俩那会儿关系是不是还挺好呀？你走了之后，他还想了你一段时间呢，成天跟我念叨你。 我看到了，他朋友圈发了的。等他结婚，我一定会来参加婚礼。 温以凡弯唇说道。陈怡抬手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行，那到时候一定要过来啊。姑娘，挺好。我那会儿还怕你走不出来，哪知道这么厉害，都当记者了。 温以凡一顿，眼眶莫名有些热。 您放心，那事没有怎么影响我。 那就好，要好好的。 陈怡又笑着说道。从派出所出来后，时间已晚，三人打算在附近找个小民宿住下，隔天再去采访郭玲的家属或者街坊邻居。上车后，傅壮好奇地问了句， 一凡姐，你认得刚刚那个女警察呀？ 嗯，我以前在这儿住过两年。 温一凡点点头。 啊？ 傅壮恍然地啊了一声，也没有继续问。回到民宿里，温一凡趴到床上，也没有急着去洗澡。他从包里翻出手机，点亮，恰好看到桑岩来了消息。 工作完给我打个电话。 温以凡立刻打通了他的电话，那头接得很快。桑岩的声音顺着听筒传来，比平时多了几分磁性。 到酒店了？ 对，订了个民宿。 困不困？ 还好。 温以凡把抱枕塞进怀里，轻声唤道。 桑岩。 嗯，怎么？ 车新德这边出了点事情，他现在是杀人案的嫌疑人，还在逃逸中。虽然可能是我想太多，但我怕他会去找你，你这几天出门的时候注意点。 温以凡嘱咐道。闻言，桑岩沉默几秒。 你到北域出差是为了这事儿？ 嗯。 行，知道了。怎么成天怕我这大老爷们出事儿啊？温川江，你自己不是才要注意点吗？多听听录音笔里的话。 桑岩觉得有些好笑，听到桑岩答应了，温以凡才放下心来。 有你这个真人在，我为什么要听录音笔里的？ 直接说，不是还挺矫情吗？ 温以凡忍不住笑起来，也没有强求，毕竟录音笔里那话他都听到能够倒背如流了。温以凡跟桑岩分享今天的事儿。 桑岩，我今天遇到了以前认识的一个女警察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报警了，后来从我大伯家搬出来，这个警察就收留了我一段时间。 嗯。 桑岩安静听着，温以凡的唇角弯了起来。 我也没有想过会遇到他，还挺开心的。他女儿晨曦刚好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，当时也很照顾我。 是吗？那找机会咱俩一块去拜访他们。 嗯，我们可以等晨曦结婚的时候一起去。我看她前段时间发的朋友圈，她被男朋友求婚了，应该也快结婚了。这话一出，桑延那头立刻安静下来。温以凡继续道，不过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，得看看你到时候有没有时间。 啊，温双江。 桑延拖着尾音哦了一声，笑道。温以凡眨眼，啊，怎么了？ 你在暗示我？ 桑延的语气带了几分玩味。什么？温以凡有点没反应过来。 你生日不是快到了吗？这一次的愿望记得好好许。放心，我呢会照例帮你实现。 桑延低笑几声，游刃有余般的慢悠悠地说道。挂了电话，温以凡还在床上反应了好一阵，想起了去年生日的时候桑延跟他说的话。他问他许了什么愿，他还说，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实现呢？温以凡当时随口搪塞了一句，是关于自己工作的。然后桑延又说，哦，我还以为是想让我当你对象呢。温以凡挠了挠头，思考着刚刚是说了什么话，让桑延说出了暗示这样的词。过了好几秒，他突然想起晨曦即将结婚的事情。结婚？抓到这个词，温以凡神色怔住，脸瞬间烧了起来。隔天，三人到郭玲的父母家，因为这会儿受害者亲属的情绪基本都崩溃了，所以完全没有心情跟媒体记者交流。本来以为会像以往的每一次采访那样吃到闭门羹，然而听到他们的来意后，郭父沉默片刻，还是侧身让他们进去了。采访全程郭父都格外配合，按照回忆说起了郭玲出事那天的情况。郭玲的母亲早逝，她是由父亲一个人带大的，但郭父性子暴躁，不太懂得怎么跟郭玲这个年纪的姑娘相处，所以父女关系一直很僵。郭父最后一次见到郭玲是在家里，两人因为某件事情大吵了一架，郭玲红着眼愤怒地甩下一句，我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，之后便摔门而出。说到这儿，郭父低下头，单手捂住眼。他生得高大壮实，在此刻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年。他说，我没想过他说完那些话后就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郭父的声音哽咽说，这些年我一直当他是在生我的气，不愿意回来见我。如果是这样该多好，我姑娘怎么能出这样的事情。其他人都说不出话，在此刻不论什么安慰的话都是沉重的。郭父忽地抓住温以凡的胳膊，恳求似的说道，我听警察说那个禽兽还一直没有被抓到，麻烦你们了，能不能在电视上放出那个禽兽的照片，让大家都注意一下，让我姑娘早点安息。 我们会如实报道的， 温以凡安抚着说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